好啦，跟住就轮到酒店啦， 住酒店啦。 酒店前我讲多一样嘢可以，呢、這个我到今时今日仲会发现仲计嘅东西嘅。我谂好多巴打或者好多听众搭飞机咧，尤其 U O 啦 ，U O 佢嗰本买即系直头免税买嗰本书仔咧，佢会有一格仔同你讲Skyliner 平飞噶嘛，Skyliner 有折噶嘛，咁我见好多人就喺嗰度买 Skyliner 飞，谂住落地就可以上车， 跟住就去咗， 跟住十个有十一个都仲计就系、是。嗰度买嗰张换票券咧，唔系喺我哋平常买 Skyliner 嗰边 counter 换嘅，而系佢对面嘅 service center， 仲计仲有个中伏嘅。 点解咧？ 日本一排都系排好捻耐 嘅。唔系耐唔耐啊？ 根本唔系嗰个 counter。 唔系耐唔耐啊？我次次都系噶，因为我唔买嗰张飞嘛，我系落到地，我喺成田车站嗰、那个 Skyliner 本身入写日文嗰个 counter， 我行到去嗰度排队买飞。次次排我前面嗰几个都系要去对面换飞噶， 因为我哋可能睇时间睇，可能搭 Linux 啊嘛。 唔系因为唔系依日嗱，认真嘅日本好啊浪居嘅，有时佢嗱有 set 换票嘅地方，佢摆喺另一边，结果咧就经常性唔到，所以你搞系我都话有时中就属咗中招嘅。 因为对面嗰个叫 service center， 我唔记得 service center 乜鬼写英文，总之唔用叫 ticket counter 之类噶。啲友仔就攞住张换票券，以为喺写日文嗰边换到飞噶。 系啊，实中计噶，仲实中伏噶，即系好有时依系搞好容易混乱嘅嗱。好啦，酒店方面咧，先唔讲 A B M B， 因为我依个对我有，因为咧。嗰啲通常依啲地方咧就去山卡地方嘅，行十几廿分钟嘅，唔系一般新初学者嘅。 A B M B 咧就都其实拣嘅方法其实同资料差唔多嘅。首就系、是、简单嚟讲，即、就、系、是、有一样嘢，你拣酒店咧，无论你系睇咩 Booking 啊、Agoda 啊，定系乐天咧，佢详细列清楚嗰佢嗰啲入边嗰啲有设施咧，你一定要睇清楚佢有啲乜嘢设施。好似其实啱啱睇到，千叶果嘅系唔系一间啊？仲有 A 牌，你唔好以为 A 牌东环一定有啊！你唔好以为佢哋嗰啲一定有啊，唔系老房嗰啲嘢。 酒店 WiFi 唔系老房嘅， 真系唔系老房噶。 唔系点解外带个 WiFi？ 佢所谓叫做 免费蛋啫 ，WiFi 蛋 ，WiFi 蛋唔系 WiFi 蛋啊，冇摆 WiFi 啊，即系即由 LAN 线插去嗰种啊。 系咯， 唔系就系嗰只真系哇！我睇到 LAN 线反而比较稳阵喎 ，LAN 线通常都有， 通常都有 ，WiFi 就唔敢 ，WiFi 真系唔啱， 十几年前 因为我见到 APA 见到呢间睇本冇 WiFi 吓、啊，跟住睇隔篱嗰间 APA， 因为千叶有而家新应该新嘅有三四间喺车站附近 ，APA 而家去开， 跟住一间冇，第二间冇，远呢间冇吓，屌！ 所以咧 真系屌 嗱，好嘅。所以咧，其实最好咧就买嗰啲好细个、好细个，成蚊引大个嘅，所以叫流动 WiFi， 不怕老鼠嘅。 嗰啲简单唔系真系唔系订嗰阵时订间有 WiFi 算啦，唔好烦啦。 唔系有时贪平啊嘛， 唔系 贪平。唔好话贪唔贪平，其实坚嘅。调翻转咧 ，APA 又迟未更新，佢自己就算网站嗰、那个点啊、酒店本身个 web page 都未必更新得切。 嗯。 因为我就系有中招咧呢位仙台，我 book 仙台嗰间咧， 佢话冇， 本身佢二楼系写住大澡堂嘅， 啊， 我到嗰日发觉已经拆咗啦，冇更新到，变咗个宴会厅。 啊，嗱，讲紧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系啲资料就系、是，因为咧有一样嘢就系嗰个洗衣机啊，自助洗衣机啊，讲真，其实真系就算 APA 都唔好，自己都唔系。APA 或者系因为而家佢新咗好多，东环嗰啲真系新咗好多间啊。 嗯， 嗰啲新嘅咧，真系有啲可能急就章咧，系冇噶。 有啲本身冇啦，佢 本来冇 新 冇， 上手冇。 或者好似一啲，好似我先讲啦，一啲我啱啱去新工嗰间，即系佢系做婚宴酒店嘅，佢有几个宴会厅嘅。 系， 佢嗰啲咁就冇嘅，真系冇嘅嗰啲。即系你要，如果你需要呢服务，你真系要留意清楚。嗱，当然啦，洗衫嗰啲好简单，真系咧。通常酒店附近咧系容易揾到嗰啲嗰啲个自助洗衣铺嘅，其实真系容易。但系真系咁讲，点解话有都好，都尽量唔好咧？因为嗰啲自助洗衣铺基本上我未见过廿四，我未见见过嘅廿四小时嗰啲，反而就喺大阪市啊嗰啲市中心嗰啲，你就冇需要。基本上嗰啲酒店就都简单啦，即系嗰啲反而有廿四。 即容易找到24小时的洗衣铺，但是那你新工那些山卡拉你想其实是没有24小时的，八点收的。你会即有一你就会变成你游旅游的重点时间，你就要找分回几个钟出去洗衫，而不是回到酒店冲完凉之后拎啲衫去洗，跟住好嗰啲，即你冇啊，因为通常你香港人收，就算系再新卡都冇六七点，你都唔翻酒店噶啦。 应该咁讲，去旅行如果除非你话你去大酒店，佢有洗衫服务，唔系话你有一个你有记一样就系、是、自己攞啲衫去搵洗去诶洗衣间抌落去，入三个100 yen，仲点噶？ 唔系呢样嘢， 然后自己洗。 你洗衫呢个嘢转头讲啦，只不过话。呢样嘢其实真系，澡堂啊乜嘢嗰啲嘢就另嘢，真系啦。嗰啲反而佢哋跟得好足嘅，佢哋嗰啲即系佢哋应该 update 得好足嘅。但系呢啲有冇洗衣机呢啲咧？ 阿爸反而执得足喎、 啊，跟执足啊！ 阿爸相对足喎、啊，洗衣机就、 啊、 即系佢 update 到。 系啊，呢啲反而容易 update。 但系真嘅，调翻转就系你本身睇习惯啦。因为我都系近年，即系近呢两三次先开始谂，要喺酒店洗衫嘅啫，因为我以往唔系嘅，我以往真系揾个污糟袋袋晒，跟住 我又抌咗佢先啦。 唔系，我冇抌衫，我真系冇。 唔系，因为真系咁讲嘅，如果你真系 因为去得短啊， 玩三五日嘅，其实 我去 需要 我有时去嘅时间短，可能冇话五日啦，三日嘅啫，因为一个 VM 咪翻嚟洗啫嘛， 系啦，嗰啲大多三四套衫， 二来都带唔到多套衫，但系今次我去仙台，因为去成差唔多八日九日 系啦，因为你七日以上咧，你 就 谂 要 洗 啦。 因为 我冇带咁多衫去， 系啦， 调翻转变咗我谂洗衫。仙台嗰刻我又棘咗啦，因为佢洗衣间其实基本上 APA 呢类前商务酒店咧有洗衣间好，个其实 两部机 咯，两 set 机咯，系 两 set 咯， 两部咯， 两 set 机 咯，一部洗一部干， 一洗一干嘛，两 set 讲 set 咯，两 set 机，咁两 set 机。我东京住入毛利嗰间还好嘅，冇乜人用。先啊，唔系调翻转，东京入毛利嗰间好多人用，排晒队。仙台嗰间反而冇人用，唔使排队。但系我喺仙台嗰阵时，反而揾到仙台嗰头仲好啊。真系行翻出嚟住宅街几间廿四有廿四啊， 有廿四咁好啊。 系啊，反而入毛利冇啊，变咗真系焗排队咯。嗱，而家就系其实调翻转，反而洗衣间除咗够唔够机俾你洗之外咧，另一个问题就系银仔。 嗱、啊，呢个其实本来想而家讲到呢、這个，你讲啦。一就系其实有一样嘢，这个真系我未听过有人教人呢样嘢嘅。啲散银100 yen，其他嗰啲冇问题，尽量冇用冇所谓，100 yen留，唔好乱用。100 yen银留，尽量要留，千祈唔好乱用。 一般嚟讲，洗一次衫基本消费300-300 yen， 3-100 yen，系3-100 yen。 然后咧，干衣就2-100 yen，即系话 干衣睇机嘅。 你件衫多唔多？一般嚟讲，两个 当 然 都两个嘅。 我当你三日嘅全男性三日全套咧，基本上咧，如果你要干嘅， 五百， 一个半钟头左右啦。通常有啲系300 yen左右啫，够噶啦。但系个半钟头点都要噶啦，其实洗就洗 啊，好 耐干就个半钟头。 你干耐啊？ 要干耐啊？ 干就个半钟头。 唔使敷入去。 系啦，副主要系副口啊嘛。 因为我自己做法就系咩咧？我旧年去札幌咁样，因为住嗰间咧就系 JR 嘅 JR Inn 啊。 哦， 应该 有。 JR 集团咧就咩？佢喺嗰个洗衣间隔篱有两个细书架摆咗堆漫画，咁我就抌喺收落去，然后煲漫画，煲完之后 OK 差唔多够钟啦，咁攞翻衫出嚟嘅，摆喺干衣度，跟住又煲完之后攞翻走。 嗱，我嘅咧通常咧就系。因为洗半钟至上啦，跟住掉咗佢咧，之后翻上酒店睇电视。当然你要识睇电视先啦，有阵你唔识嘅咪算啦。 咁依家就咩？ 嗱， 开住个电视有佢讲嘅啫。 嗱，不过有样嘢嘅，依样嘢其实有啲人其实系一般咧，依样洗我旧啲唔知啊，但系一般嚟讲咧，而家洗衣机基本上就咩入钱落去咧，佢只要摆洗衣粉嘅，你唔使摆洗衣粉嘅。 基本上唔使噶啦， 而家包晒噶啦， 基本包晒噶啦。我以前嗰次就要嘅，我哋嗰时 旧啲机嘅，嗱而家 好。都换晒咁滞 啦，系啦，但系有一样好重要，我问埋呢两我哋隔篱呢两位，冇人见过可以用电子货币嘅洗衣机，冇人见过， 冇傻啦，纸币都冇啦， 嗱， 500 yen 好似冇啊， 嗱好得意嘅， 因为惯常就是入100 yen， 跟住呢我 APA 叫好彩，呢次两间 APA 都好彩，佢嗰层有汽水机。你冇一百英，你都仲可以。 唔系，通常有，通常喺隔篱，即系附近总 会有汽水机，你总可以诶揞过五百英或者揞咗一千英买汽水唱翻嚟嘅， 勉强唱到嘅， 勉强唱到嘅。但系咧，以前我去嗰去其他试过咧，有洗衣间咧，佢贴咗纸仔就话你要揞揞咧，就落 reception 搞嘅。 我上年去京都嗰次咧。那間叫做半膠囊旅館啦，佢係嗰唔係門嚟嘅，拉鍊 啦， 即係你當膠囊旅館嗰類嘅。佢個咧就係、是、佢就係因為廁大浴室啊，那個一層齊曬咧，隔離出邊就係個洗衣機嗰度。我話好簡單冇人，跟住見有個外國人咧喺度問點樣洗啊？佢冇一百英，我咪同佢講記住啊，留一百英啦。跟住發覺第二次又係但突然间即系今年就发觉，真系冇一间，就算系嗰啲24啊嗰啲 con 即系嗰啲洗衣机铺啊， 正式嘅自 助洗 衣机铺 都唔见有，都冇啊，都冇得用电子货币啊。 唔系，应该咁讲，有啲有良心嘅咧，系把部机俾入100英嘅， 有 唱 片 机啦， 有唱片机嘅， 但系有唱片机嘅都系少数， 都少啊，已经有良心好叻噶啦，好先进噶啦，唱片机。 唔系，但系佢有自贩机嘅就大把啦，因为日本大周街自贩机啦， 好简单就系去买罐可乐换一堆币。 日本人周街有自贩机啦， 唔系一唔好话周唔周街自贩机，因为调翻转，我当以做一个点啊洗衣铺老板去睇。我摆部自贩机，我另外喺嗰度搵到钱啊嘛。 系啊， 我唱眼仔俾你，因为真嘅，香港其实试过噶。香港前几年咪爆咗好多自助洗衣店嘅，开咗好多铺嘅。我识一两个老板，其实嗰时信噶，佢摆晒唱钱机噶，跟住唔系啲客唱钱啊，啲的士佬嚟唱钱啊。 最聪明就咩啊？摆部汽水机啊，你唱钱人咪汽水机啦。 系啦，摆部汽水机反而就冇咗呢样嘢啊。即系人哋啲友仔要唱钱，佢反而真系稀碎嘅唱乜？喺日本嚟计，但系香港唔得嘛。香港好多时入5蚊鸡嘛，用即系你食汽水机食唔到嘛，5蚊，即系佢唔会唱5蚊俾你。 系啊，香港好少。 嗰个玩法做唔到嘛，但系喺日本做到嘛。 唯有咧就入咗车先落去买，揿个110英咁样唱乜，咁800英咯，俾个500英嘅 三百。你咪300英翻嚟咯，你咪300英捻仔翻嚟。 再唔系你入个500英， 你咪再500英再唱咯， 系 咯， 咁佢赚咗你两罐可乐钱， 赚咗你两罐系啦。两支嘢饮啦， 咁你佢有你洗衫啊，咁一集就两次咯，屌啊！所以咧洗嗱中意啦，亦都有好似我咁衰格嘅啫，就喺啲衫最后一日抌晒佢，啲旧衫咧。 如果你真系 你唔要嘅， 其实呢个玩法嚟嘅，一啲旧嘅差唔多谂住抌噶啦。 你谂住 嗰啲你横掂都系度抌 咯。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一系尤其是而家咧黑莲蓬咧，计到数量咁紧要咧，你如果短期旅行嘅话咧，抌嘅衫悭好多噶。 唔系呢个系你。回程嗰度你 慳個行李架， 慳行李架啊嘛！即係呢個就依航空公司有太過 technical 嘅嘢就唔講住啦。 唔係呢啲就另一件事啦，呢啲就唔關事。而嗱呢樣嘢咧，其實除咗洗衣機之外咧，仲有一樣嘢 ，con locker 開始有電子貨幣啦， 有 多啦， 有，但係主要都係大城市。 銀仔 J 号站嗰啲大 J 号站啦，即系你有东京啊、大阪嗰啲就多啦，嗰啲就会有得俾你嘟西瓜，嘟 pasta 呢啲。 但系十之八九有得嘟咧，都基本上最早爆嗰班嚟， 好容易爆， 最早俾人爆晒。 反而用 con 嗰啲啦，即系就唔容易爆嘅。 银仔就睇站啦，睇站啦。嗱，我上次经历嘅喺东京站。东京够大啦啩？ 东京有四五个位有 够多 啊， 够多铺啦啩， 够多 卡啦啩。我要去到 Lex 月台楼上嗰层先至有吉，爆到咁啊！ 咁啊真系，因为我都试过，东京真系可以好大。 绝对嗱，我嘅个人经验就系、是、东京站、新宿站嘅 lock 架唔好谂啦，爆硬嘅，你同人抢 lock 架嘅。所以咧，我经常个架先 lock 架就系老抽，老抽，仲有系入闸口入面嗰、那个。即系一集可以唔够咯，相对 嚟讲， 收翻而小爆真 小爆，因为 呢个有一样嘢真系有意啦。你会谂下，你会唔会再翻入翻个站？系真系会去站入边同站出边，因为有啲即系有啲系会喺站入边嘅。 入咗站啦， 站入面系容易嗱，站入面咧爆嘅几率少啲，出面咧系爆硬噶， 基本上爆硬嘅， 好容易真系系啊。嗱，呢个就讲啦，嗱，回翻底酒店嗰度有一样嘢，我要建议一啲人，如果有啲人咧，尤其是女性。 尽量唔好拣啲地方系好似荣啊楼嗰几个丁咧，嗰啲位咧就尽量唔好拣嗰啲。虽然嗰啲位嗰啲就会好多酒平嘅酒店，但系荣丁啊楼丁嗰啲咧，尽量你哋尽量唔好啦。 嗱咁嗱，好嘅。嗱， 因为荣嘅话咧，嗰啲茶咧附近好多其实风月街嚟， 夜店， 夜店嚟噶。 咩嗱？讲就首先就系一样就系啦，香港嗱定法咧。如果你真系完全唔识搞，其实咧 book 卡啲 O K 嘅 booking 啊， 相对嚟讲 booking 比阿甘达，我睇过个界面 booking 系容易好多，简单真系好简单。 嗱，如嗱即系初心者，即系你完全初心嘅话 ，booking 有啲 O K 嘅，阿甘达有啲 O K 嘅。中即系如果你想要啲比较多优惠嘅话咧，乐天，即系乐天佢有啲系唔做嗰两间系净乐天嘅。 有样嘢真系嘅，乐天嗰个玩法咧就系一啲比较，例如温泉旅馆，真系睇到嘅。就算嗰啲温泉旅馆喺 booking 度有，系啊有噶，我见到系温泉旅馆 booking 度系有嗰间酒店噶，但系佢系唔包早餐 plan 噶，佢个酒店写住冇早餐 plan， 即系冇早餐冇晚餐 plan 噶，温泉旅馆唔包早餐晚餐，你真系食七啊你！你嗰度真系食七啊！你真系有冇嘢食？斋 住， 真系斋住。 你唔会嗱坚嘅，去得温泉旅馆就唔会谂斋住。 系啦， 至少食一餐。 系啦，点都食。你就算唔食早餐，你都食紧晚餐啦。 晚餐就 紧 嘅。 嗰啲，但系 booking 系可以唔包噶，系冇食，即系总之系冇跟餐嘅。 我一调转啦，就系、是酒店 offer 俾佢冇包餐咯。 佢 offer 俾咯。 系啦，总之但系喺乐天或者直接上去网站就有。 嗱，至于直接上，我讲下啦，呢样嘢，我就订咗乐天好多年嘅。乐天咧。好处就系咩？佢可以搵一个大堆入口，但系咧有时佢会俾个 offer 咧，有时会折，但系相对嚟讲佢都限制。例如话系我哋啱查到嘅就系、是，如果你经乐天订 upper 嘅话咧，你要 check out 时间十点钟。但系如果你直接去上官网用会员价订嘅话，十一点嘅，即系多一个钟头。 呢个系会员啫， 系啦，又系一样真嘅。大嗱呢、这个就是upper， 我唔知其他会员就系咩，但系 upper 同埋中环咧入佢个会咧系有钟啊，似嚟中环咁十送一。阿爸好似都系有类似嘅嘢嘅，入佢会住得佢酒店够多嘅话咧，佢会送免费房俾你，或者系送啲即系佢认证翻小饰物送俾你嘅，条数计翻系有数嘅。但系咧，依两除咗廿二五蚊依两个集团以外嘅话咧，乐天或者甚至更多booking 咧得嘅，冇问题嘅。 咪讲啦，首先咧讲翻啦 ，booking 同阿甘达其实同一间嚟嘅，背后个也系同一个老板嚟嘅，冇分别嘅。不过咧，阿 Conor 真系平好多，系睇个价钱啦，睇个表面价钱啦。不过写明噶，我睇翻啲资料就系、是、阿 Conor 佢后边咧，其实佢唔系等于最终价钱，但系 booking 咧，佢标个就系最终价钱。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booking 会好玩啲，因为明码实价，有啲乜嘢睇，你系呢个价就有呢个价，冇所谓。你会到突然间原来仲有啲其他收费嘅呢样嘢， 税啊嗰啲咯。因为阿 Conor 同 Trip 都系嘅 ，Trip.com 都系嘅，系个你 check 嗰时个免价同埋实际收系有出入嘅， 但系 booking 系完全冇 嘅， 真系包晒佢有几多就系几多。当然啦，你之后再你例如你之后叫咗 room service 就你嘅事啦，嗰啲系另一件事啦。 room service 嗰啲就直头你同酒店 deal 噶啦， 嗰啲系你嘅事啦。但系总之，所以其实 booking 我会觉得公道啲咯。即系最紧要系公道，你唔会突然间哇，点解原来多咗几多？ 到你找数嗰刻发觉俾多咗， 唔同价嘅系啦。我因为其实 booking 调翻转咧，我自己中意嘅一到找晒数，唔好烦我，即揿即过。 不 过 咧， 有 嘢都系真嘅，就系呢样有扎下。 不过呢两个都系送好多嘢噶。我啱啱今次就话突然间送咗程话由机场直送酒店嘅的士钱。我话吓、啊，我今次唔系雨田喎，我成田喎，我成田飞去，我成田飞去上野喎，仲要 咁喎， 系啊，系佢真系写，结果我未知佢实际系咪，但系理论上应该系嘅，写到明一程，因为我住九日， 的士钱一程都系 九日 喺度啦，大佬， 七十分钟啊，的士都七十分钟， 唔使七十分钟啊，直夜话过啊，两万几噶咯， 系啊，一程试过由东市蔡成田啦。 哇！ 虽然佢因为佢咁嗰次， 我觉得可能系啲 Uber 嚟嘅，其实话咗 一次。唔系嗰年就边有 Uber 啫？ 我系今次啊， 今次 可能 Uber 呢类嘢啦。 未必系 Uber。 唔系，总之我唔知道。总之我可能之后真系 包一程车钱已经周远啦。 系啊，包一程车，就算你 Skyliner X 嗰啲都三千蚊啦， 都几千蚊啦。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拣酒店咧，嗱，仲有一样嘢， 如果大城市都就唔需要太 care 呢样嘢嘅，但系如果你好似我哋咁样，会去啲咩？ 离开咗五大市， 会去啲比较僻嘅，仲要唔系啲主都市嘅咧？ 直接嗰句离开咗五大市，即系东京、大阪离开咗，离开啦。 甲府我去甲府冇问题啊。新宫同甲府冇问题啊，和歌山都冇问题啊。但系新宫呢啲嗰啲就扑街啦， 真系山卡啦， 真系山卡嗰啲噶啦，嗰啲就真系扑街。有冇早餐食？呢、這个就真系死活问题啦。有冇早餐食呢样嘢？好大问题。嗱，呢样嘢就讲翻啦。日本我自己经历之外，我未听过有人讲过呢样嘢。日本有一样嘢就其实真系几麻烦嘅。日本要揾似样嘅，即系以香港标准嚟讲啊，似样嘅早餐系真系几麻烦嘅。 应该咁讲，日本人本身就冇出街食早餐习惯噶。呢样嘢佢所以对佢讲， 应该话日本人一系屋企煮食咗早餐，一系出仔食饭团， 系 主要都系咁。但系香港人嘅心态就系我啲嘅正常嚟讲，我唔讲话去快餐店啦，至少都揾咗茶餐厅食个 A 餐啦。香港人嘅心态就系、是、噶、哦，香港人心态系咁样嘅。 但 系 日本系冇，日本人冇出咗一 餐。日本嘅早餐系好捻难揾噶，嗱所以 重屋， 但系仲有一样嘢，但系仲有一样嘢啊，但系你去重屋嗰啲，佢哋除咗香港人系咁嘅，香港人朝早唔中意食饭嘅。香港人啦，主要香港好人朝早唔中意食饭嘅。朝早食个牛饭，我觉得哇顶你！ 我唔知几年系 唔系你住过日本，你半日本人啦屌！但系香港人好多人心态就系、是，我真系我其他 group 嘅人讲咧，话哇一大早你食牛饭，你咁 啊好奇！我第一次去日本啊，即系学生嘅时候，我第一次去日本啊，之后六点钟我打电话。打电话翻香港电话卡年代啊，即系用电话卡睇电话亭打电话年代啊。打完之后经过鸡翼家，啊，整碗牛饭先食啦，我翻去再瞓过。 嗰时都话你日本人啦，你知唔知嗰个啊？我就讲翻香嗱，撞而搵呢， 或者调翻转啦。而家香港人习惯食西式早餐， 系 A 餐啦。 西式早餐嘅问题系咩咧？你喺日本搵一间食到西式早餐嘅铺咧，唔系冇。但是你如果住得偏呢，基本上就 sorry 冇，就一定要靠酒店。 嗱，冇之外呢，仲有日本所谓西式早餐呢，即係嗰啲文青，其实日本嗰啲香港人会觉得係唔係西式早餐啦，係叫文青早餐。一塊字一塊多士，一隻十蛋，再加罐咖啡，就系、是、咁样，剩为1500 yen，仲要系咁样啊！文青嚟噶，对嗰个人讲，边捻够食啊？要讲粗口嘅呢个人嚟讲，你1500 yen成嚿水啊，但系得嗰两块，得块多士， 一般 就算系 commander 都系呢种人。 嗱，应该讲啦，讲翻酒店咧，就系、是、如果离开咗大都市，一般酒店咧，你睇个 plan 时咧，通常都会包早餐嘅。大都市咧，东京、大阪系老房唔包嘅，因为佢哋好贵。但系如果你话地区都市，即系话仙台啊、青森嗰啲咧，都包嘅。又是呢啲酒店佢包早餐咧，都 OK 容易啲包咯。当然你系拣嗱，你拣厅嗰时候可以拣唔要嘅。 但系佢个早餐咧，通常咧系 OK 嘅。又是青森嘅早餐咧，系非常 OK 嘅。 唔系已经唔系 O 唔 OK 问题，系有冇搵唔搵到嘅问题咧。 食唔食到啊？ 有冇得早有冇早餐食嘅问题啊？ 地区都市通常都包，大城市就通常唔包，因为佢预你出街食。但如果地区都市即系话，富山啊、青森啊、函馆嗰类咧，通常包嘅。因为例如话最用最极端例子，自来朝头早早餐俾你咧 ，Circle。 唔系，我想讲，唔好话呢啦，唔好话自来咁极端啦、啊。我和歌山好唔好啊？和歌山车站都系得间 Lutie， 得间 Lutie， 仲要十点。九点都未，八点都未必开嘅。 就咯， 九点十点先开嘅，唔系 Lutie， 跟住你可能叫 Tiffy 咯 ，Tiffy 或者系食东啦咯，嗰几间 Miss 咯，啊九九个 Miss 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得翻嗰啲嘅咋？你唔系嗰啲就系头先讲嘅文青早餐，我喺京都食过，真系得块多士，俾咗有个煎蛋都算，你已经系真系好少可啦。就算 Commander 都系呢啲嘢嘅， 唔但唔同喎 ，Commander 可以早餐爆肚 ，Commander 大得滞添 ，Commander 就 因为 Commander， 因为我试过嗱，呢个又个嗱，炒一讲啊就系。今我前啱啱去日本去大阪玩幾日，咁我喺 Commander 食早餐，咁見到一個所謂佢咩叫多士麵包啊嘛，啊朝頭早少個多士麵包做早餐咧，跟住係哇乜咁大塊嘅， 成嚿生麵包， 唔係啊，佢我以為係好細細塊，即係佢一口麵包，跟住話哇乜咁大塊嘅， 系好厚嗰只啊！即系正如话 厚多屎嚟啊！ 厚多屎啊！真 你真系厚多屎啊！你 最好佢就有芝士，有番茄，我整咗个肺。 喂，嗰啲唔系多屎嚟嘅，嗰啲 sandwich 嚟。 唔系都话佢 pizza 面包啊！ 啊 ，pizza 面包， 单边单边。 我以为系 哇嗱，个结果我新工嗰度咧冇早餐，结果因为嗰间系婚宴酒店，婚宴酒店啦，嗰间如果你食早餐嗰啲唔系嗰啲2000 yen、3000 yen嗰啲，我唔知啦。好似有1500 yen左右嘅，不过我唔谂啦，嗰啲就结果系咩咧？第一天就吃就是富得一间 Family Mart， 行着云泉的村仲要行云泉的车站，方圆十里啊，得个八点嘅方圆，得间 Family Mart 就开了，得间 Family Mart， 咁啊食，喂仆街啊，唯有食饭团。跟住第二天竟然我嗰第一日冇发现，原来有间面包铺啊！一朝早原来哇香捻到咧，嗰啲面包味味哇，结果买4-5个，但好贵啊！结果我计谂翻下，我系贵过喺酒店食1500 yen早餐啦，因为我一家人叫咗四五个包食咧，成2000-3000 yen咯。 香港人食大食咧，你用好贵嘅其 实，但系好过即系个，因为一啲几特色嘅唔系 嗱，记住有一样嘢要提醒嘅就系、是。东华烟咧，虽然包嗰个早餐，所以好假面早餐，但系至少佢都系有早餐，同埋 咪有冇就系、是、都系嗰句啊。重点系有冇得食。香港人好紧要，好紧要噶。香港人对早餐好紧要嘅嘢嚟噶，呢样好紧要。香港人好多人真系你我唔系，我哋就唔系啦。我下次好多时连早餐都唔食添，去到11点都唔食添。 我唔知我冇早餐会死人，所以通常做咩？点解我拣中意东华烟就系、是？之后走东华烟， 东华真系差唔多间间都有早餐。 佢咧就咩？系啲早餐好简陋，头总之就食 有 嗰食唔死算啦。 有嘢落肚， 有嘢落肚啫嘛。 日式嘅有个饭，有碗面豉汤，跟住有间有纳豆，有啲嘢。跟住西式嘅 有几块煎蛋卷，有几个 煎蛋，有几块有啲咩有蛋有菜咁样，有嗰啲有沙律嗰啲啦。其实嗰啲好其实好好食噶啦，已经系 够啦，起码甜。 嗱，讲完早餐都唔系讲下夜晚餐啦。都要讲句啦，日本有一样嘢真系呢、这个香港人真系唔惯噶。日本你知夜晚啦，5点晚市开始，9点已经收铺啦，已经系开得夜啦，开9点，通常8点啊。呢个夜晚都系啦，又结果香港人就大城市冇咁夸张，大城市冇咁夸张，但系僻嗰啲咧，你8点唔使谂啊，8点后你唔使谂啊，我新工真系行运全残运啊！冇嘢开啊，得啲24小时自助地特产铺头， 永远系 结果要 friend 妈叮， 对我都冇法嘅。呢样嘢就嗱，对于一个如果你喺啲地区城市嘅话咧，捞神算啦，你捞神买个饭500 yen啫嘛， 你捞神嗰啲冇计。 或者简单啲啦，即系落地嗰刻去到酒店嗰，唔好话去到酒店。你去酒店附近最大的车站，你望一望附近有冇便利店， 买个饭团， 或者由车站沿途去酒店中间有冇便利店，要记噶，真系死活问题嚟噶。当你肚饿要搵嘢食咧，嗰啲便利店系救你一命嘅。 唯有咯，唯有食七仔咯。 好简单就系、是、买一个饭，买两个饭团，摆喺酒店度，肚饿有肚饿食，不如就呢、这个就叫做咩？自己念佢啦，有个有啲唔系，我一你要悭嘅要有话就系有钱大紧晒嘅，你有钱叫仔 有钱咪风水符算咯。 唔系 嗱，我就系讲，我哋虽然话唔系穷游，但系我哋都唔系好唔算好豪啫，系嘛？ 但系喂，仲有一样就系、是，记住松屋其实日本早餐咩？从三大连锁店，从屋吉野家、雪琪亚， 咁都唔系容易揾嘅。你去到新卡啦，真系都唔一定揾到噶。 跟麦当劳、家乡街，加埋五大早餐。如果大城市嘅话，就最多咪 Comida。 唔系嗱，都系啦。你如果系近车站多就即系Lotte 啦， 就咖啡 啊、咖啡啊嗰几，跟住做Misty 嗰啲，其实都唔难揾嘅。通常都有一间半间嘅。都会有一间系车站啊，你要啲大少少嘅车站啊，新工冇啊，乜捻都冇啊，新工嗰啲地，佢嗰阵系真系 新区、哦，你新工衰啲讲真系乡下嚟嘅大佬。 如果唔系要去红野三沙，要红野三沙要去晒，我都唔会住嗰度啦。 边个记住呢个我中嘅地方？ 咁你去红野，你唔去嗰三个，你去乜鬼嘢？ 即系我旧年清咗18啦，点解特登要住喺鹿儿岛市？跟住由鹿儿岛市中央坐翻去西大山，跟住翻转头就系、是。 雷到集富乜都有，而西大西我乜 Q 都冇啊！ 呢个嘢真系要谂啊！ 所以调翻转就系行程问题。 系啦，你点样 plan 咧？即系呢个真系其实几影响你 plan 问题。 嗱，选酒店咧，嗱呢个就系选酒店咧。记住，选酒店时候打开地图睇下附近有冇便利店，有冇 呢样嘢唔使惊嘅。呢样真系其实唔系，除非你真系嗰啲好夸张嗰啲地方咧，即系你自带嗰啲咧。未去到嗰啲通常都有嘅。 唔係自由酒店，自由嗰間嗰兩間酒店嚟間 Sheraton 都係行十分鐘啫喎，唯一間 Sheraton 唯一間。 咁至少嗱，即係 Booking 好 ，Trip.com 好，邊度都好啦。你望到嗰間酒店，OK 唔錯喎，佢有 map 嘅。 通常有 條 link 去撳佢個地圖度噶嘛。 地圖上顯示啊嘛。 係啦。 跟住留意附近 嗰、那個咧，通常都 Google Map 嚟嘅。 唔系，嗰、那个唔系 Google 咩嚟，系 或者 佢自 己 咩 都有， 佢自己 map 就冇。嗱，除咗地，除咗 book， 除咗酒店之外，冇嘢冇。 自己 map 咧就乜都冇嘅。 好少地标咯，有啲 冇地 标 嘅， 基本 冇嘅，除非 大有 大 地标， 主要地标 系主要地标。 主要地标，如果冇咧，就其实copy and paste 佢个地址。 你隔篱去开个 Google Map 啦。 唔系啊，你冇地你。冇地址开条毛啊！ 咪喺个 copy and paste， 你 copy and paste 佢个地址先嘛？点解？ 唔系 copy and paste 个地址， 吸咗地址，然后就去 Google Map 个 map 一揿，基本上因为如果写日本地址咧 ，Google Map 佢一定 show 翻啲车站啊、便利店啊嗰啲俾你嘅。 其实就算唔系咁咧，如果你肯慢慢详细睇咧 ，Booking 嗰度咧佢会写明附近嗰 啲 设施嘅有嘅，会有写明写得好仔细，但系好多人唔中意咁睇噶 嘛。 但系要望噶， 真系要望噶。 因为如果附近乜鬼都冇嘅话咧，你会 系真系要望清楚噶。好似咁讲啦，好似如果佢荣嗰啲附近咧，你单身嘅。男士就冇问题啦，冇乜大问题啦。单身女士就真系要小心。 唔系点解我追住东华，因为东华一定喺地火车站隔篱啊嘛，一定未火车 站。但 系贵啊，但系每一晚贵 唔贵？东华最平噶啦，已经系。 唔系啊，东华贵少少。 唔系东华喺依类车站算平噶啦。 东华以近车站嚟讲，佢系最平。 你记住 喎， 悭翻嘅悭翻个路程时间， 平过阿爬嘅随时。 会系 平阿爬 啊！阿爬系你近车站系真系可以，可以贵贵过开噶，真系噶。咁啊，系啦，喂，咁食肆我下一节再讲啦，下一节再讲。